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睇先，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就系嗰个飞碟嗰个飞行嘅形态啦。咁咧，素来咧，我对于呢个现象咧，即系我坚持一个基本嘅原则嘅，就系呢个现象我哋见到之余咧，我哋要用翻我哋自己本身认识嘅物理嘅知识，或者理论咧，去研究。如果违反咗呢个原理咧，咁你只能够有两个方向啦。第一个方向就系、這個現象一定是假的、即使就譬如說你拍到出來這個現象是假的，如果不是假的話，我們就要修改我們對這個、當代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就不是我們好像想像那樣的、好了，那我們未講這個之前，剛才我提到那個對飛碟的認識，其實以你們譬如、飛碟學會、他們看飛碟的時候有沒有人講過，或者有沒有人詳細解釋過有幾多種方法去解釋呢種現象咧？ 有兩套理論添。傳統嘅飛碟學咧，就喺70年代已經咧，即係對嗰個成個飛碟嘅嗰個動力嘅原理咧，都已經有個探究。用一個好西方嘅物理學嘅嗰個方式咧，就揾到一種咧係比嗰陣時嘅傳統嘅嗰個科學就有個即係覺得有個方向咧。就找到出嚟嘅，譬如你頭先講佢嗰個即係升起嘅嗰個原理咧，就普遍咧都係嗰個叫反即係 反引力， 磁用嗰個磁化嘅反地心引力咧，嚟製造咗一個嗰個叫做係升空嗰個效果嚟嘅。咁啊，至於咧，當佢咧即係喺度急速飛行啊，突然消失咧嗰個咧，咁啊有好多。即係仲有好多嗰個講法出咗嚟嘅，因為咧即係響去到70年代嗰陣時，主要咧都已經有幾有由49年開始嘅嗰個研究咧，都差唔多有幾十年嘅嗰個配合埋嗰個地球嘅嗰個科學嘅嗰樣當時嘅理解咧，就都覺得佢係會超越時空嘅。時間就唔講咁複雜啦，空間咧。它可以超越的、那個突然消失是一個叫增平的原理，跳了另外一個空間，是有一個很短 的時間，不是就這樣直線從 A 點 去 B 點， 是好像現在你看 Interstellar 都有用的那個摺紙的個原理、就是 A 和 B 突然之間它就找到個射點這樣穿了過去的、咁啊，呢個咧就係佢歸納嚟講咧，70年代就已經提出嚟嘅嗰個飛碟學嘅嗰個説法，即係用嗰個叫科學嘅原理嚟去揾嗰個方向。咁啊，其實咧就後來嗰度做一批咧，就越嚟越咧佢結合到嗰個東方嘅一啲理論咧，尤其是係易經易即係陰陽嘅理論咧，即係裡面咧就多咗個。概念出嚟就係、是、嗰個叫物質可以變化嘅，即係由陽可以變陰，陰中又有陽嗰樣嘢咧，咁啊有一個即係更深嘅一個瞭解，對物質即係飛碟嘅嗰個裡面嘅物質嘅構造咧，有個新嘅嗰個方向去發展啊，咁樣所以咧咁去到嗰個80、90年代咧，即係其實有個好幾大嘅突破嘅，咁佢咧就都講咧嗰個，譬如當你研究嗰個飛碟嗰陣時候，第一佢依個物體嘅嗰個質地。咁啊，好多研究啦，好似上個禮拜你都有提及，就已經咧，即係美國而家都係都好官方嘅方面咧講佢即係擁有到一啲飛碟嘅嗰啲物質。 變相講啦，係都即係嗰個 UFO 現象佢而家確認咗啦，但係譬如話揾唔揾到只外星人嘅飛碟翻嚟咧？而家係變相確認咗啦，就話有嚇。咁、我如果有咧，咁就好大件事咯。點解咧？就係、是。有的話，即係話有外星文明啦，亦都外星文明嚟咗啦。 咁誒，佢哋會點對待地球人啦？咁反而咧，就呢件事咧，理論上咧，如果係真嘅話，就即係改變人類歷史噶嘛。 謹慎啲嚟講咧，有嘅嗰個咧就未必一定係外星文明。 嗯。 啊，因為飛碟號咧都會講嘅，但係咧就肯定係超智文明。 嗯。 即係有個咧係超乎我哋而家地球 現有嘅基科技水平。 現有嘅嗰個科技嘅水平裡面嗰度咧。原來已經很早， 嗯， 啊，不止可能49年的那宗事件的他們找到的那個飛碟的那個，嗯，那個時刻， 嗯， 啊，可能更早的時候都已經呢有一些這些超智的群，族群是跟地球是有接觸的記錄， 嗯， 而這些接觸的記錄呢裡面呢他已經找到一些很實體的，一些證明，尤其是，那個飛碟啦，整個那個 object 個物件你找到，又係喺裏面咧睇到佢嘅物質構造係好特別嘅。咁， 嗯， 如果物質構造嘅特別咧，就已經喺當時咧，咁佢有傳聞， 嗯， 就話喺美國嗰度其中一個地方啊，唔一定係 Area 51啦嚇，喺，一個地方嗰度係完整翻一架飛碟出嚟 啊。 咁而嗰個飛碟出嚟咧，就有一啲軍部嘅人咧，都有走過去裡面喺內部嗰度咧嚟去個研究。咁佢咧亦都即係都提翻出嚟咧，即係信不信由你咧。咁佢即係事後咧，即係都提翻出嚟咧，就話喺個飛碟裡面嗰度咧，佢係會感受到一個好大嘅嗰，那個磁動啊， 嗯， 即係唔係一般嘅一個駕駛，即係一個物件嘅內部嚟嘅。啊，咁啊，佢裡面咧就令到咧，即係你就算你入到裡面嗰陣咧，你都有好大嗰種叫磁化嘅嗰種現象，係感受得到添嘅，咁樣嚇。咁啊，歸納咗好多咁嘅研究咧，其實就去到我哋而家差唔多2016左右啊。咁嗰時其實都有個大整合啊，就係已經將嗰個飛碟嘅裡面嘅一啲構造嘅原理咧。就歸納埋好多嗰個研究咧，即係得出咗一個理論出嚟，嚇， 嗯， 而依個理論咧就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話依個理論咧，即係到咗我哋而家依個21世紀嗰陣時咧，地球人咧都可以掌握到，因為有依啲實驗喺度嘅嘛，掌握到佢哋嗰個製造嘅嗰個方式啊，咁， 嗯， 啊應該好快咧，佢依一種咁嘅技術科技咧，就都可以咧，即係模仿得到咁樣樣做出嚟。所以咧，即係喺今時今日咧，你即係開呢個專題咧，今日開呢個專題咧，就係，是，你都知道係認到佢哋咧，即係對而家呢個時刻，唔單止疫情係好緊要啊，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嗰個因由咧，佢都要不得不提及咧嗰個叫飛碟學曾經要講出嚟嘅嗰啲研究咧，係放埋呢個時候啊嚟去一齊嚟去講出嚟。咁啊，唔係冇因由嘅。 嗯，係啊，咁嗱，因為嗰，那個條件越嚟越成熟啦，佢唔係即刻講，咁佢慢慢滲啲料俾你。咁到有一個突破點嘅時候咧，就係，是，確認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你問跟住會點啦？ 嗯， 咁事實上咧，到依家咧，即係呢個確認嘅問題咧，對於部分人嚟講咧，仍然係相當之困難嘅。 嗯， 譬如舉個例啦，呢，這個即係喺嗰個UFO 嗰個事件入邊咧。那個主角， 嗯， 他見到的時間不是短的，現在這個報道都是說的是去年而已， 嗯， 但是那個主角本身呢，他說呢他是等了成差不多10年， 嗯， 即是 很一段時間他才即是想實了他才出來說的，這個是他去年年尾的時候，即是幾個月之前他接受過訪問他才即是說這件事是怎樣的， 嗯， 咁呢件事嗰，那個嗰，那個發展過程咧，其實我哋應該稍微 recap 少少，喺15年前啦， 嗯， 即係15年前佢見呢件事。咁， 嗯， 嗰個具體嘅地點咧，就喺美國加州，即係對出個海岸。咁咧就係當其時咧，就係呢個尼米茲號啊，航母艦、核子航母艦咧，佢跌艦上一個機組咧， 嗯， 就開始喺雷達上見到呢樣嘢嘅。咁喺雷達上見到一樣嘢，就確即係引證咗頭先阿紀圖講嗰個問題啦。就係咧，佢喺個雷達上面見到一個物體，佢由 A 點去 B 點咧， 嗯， 嗰個時間係相當之短嘅。 係， 咁呢個相當之短咧，短到話即係佢哋覺得冇可能呢個速度啦。 嗯。 但係咧，即係佢呢位機師或者佢哋嗰個機組，即係去睇雷達嗰個，佢話其實未必係咁，即係可能仲更加離奇啲。 嗯， 係。因為個雷達係掃啊。 嗯。 佢掃嗰陣時候咧，佢都經過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因為佢好似個即係一個指針咁樣。其實那個即係不明飛行隊，可能由 A 點到 B 點係唔需要用時間嘅。 嗯，係。 佢呢個出現完，跟住即係就係一個 呢、這個概念，而家有嘅、那個 jumping 嘅概念。 jumping 呢個實在係 jumping 嗰、那個 jumping 嗰個概念嚟。係、 那個概念嚟。 咁佢哋見到啲咩嘢咧？佢見到佢有幾樣嘢，佢哋覺得係違反咗作為一個即係揸好耐戰鬥機嘅機員嘅一個嘅咁嘅 物理常識嘅 。佢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去截擊呢個即係物體嘅時候咧。即係雖然個距離唔係好近啊，未必近到好似以前我哋講伊朗啊，或者日本嗰個機師見到嗰樣嘢。伊朗機師成日揾飛彈射佢添啦。咁、 嗯、 但係飛彈行到嗰度射咗入去，就俾嗰個入部吸咗啊嘛。咁你收尾講 怪啊嘛。 咁但係冇圖冇真相咩？你見唔到，即係你 最近有個圖出嚟啊。不過 佢畫佢係畫出嚟飛碟嚟嘅，咁我信佢啦。 嗰個係應該特技 啊，特技嚟噶嘛。咁但係呢個係影到就點樣咧？佢哋即係佢哋目擊啦，唔係嗰個真正嗰影。就係佢喺水上邊嘅60尺，佢、 嗯、 突然間升到上60000尺， 嗯、 跟住喺側邊走，即係嚇誒呢一個咁嘅即係現象咧、 嗯， 有幾樣嘢違反咗佢作為機師嗰、那個 一個有經驗嘅駕駛員。 係啦，講嘅第一樣嘢就係佢由水面嘅50尺升到60000尺嘅時候咧，係、 嗯、 冇聲嘅。係，咁我唔知佢嗰個推進嘅原料就唔係而家一般用緊嗰只嘅所謂呢啲即係化學原料啦，一定唔係啦。咁、 嗯、 如果係講緊係呢個物理嘅原料，咁、 嗯、 就一定係涉及到譬如輻射啊、原子能啊，或者即係甚至係引力添啦。咁、 嗯、 呢個係喺而家嘅科技入邊咧係理解唔到嘅， 達唔到嗰個科技嘅。 係啊，第二樣係咩咧？就係、是、佢可以打。即係上咗，即係直線上咗之後，可以90度走。咁、 嗯、 呢個亦都係佢哋做唔到嘅。 係 而家嘅機師啊。咁第三個係咩咧？第三個就係如果佢呢個50尺升到60000尺呢個高空，用一個極短時間，講緊係即係幾秒鐘嘅時間咧。佢、 嗯 承受嗰個所謂大氣壓力啊， 嗯 那個 G 啊， 嗯、 即係我哋講緊幾個 G 啦。嗰、那個係。而家嘅引力嘅幾百倍，咁係幾多個 G 咧？而家講緊話揸戰鬥機嗰啲就6-7個 G 個人已經嗡嗡地 嘅，係受唔到個速度嗰個壓力嘅， 那個壓力嘅嘛嚇。咁但係咧，如果講緊係呢個即係成1000幾個 G 呢個咁嘅大引力咧，咁入邊嘅人咧，或者入邊嘅儀器咧，基本上咧都係散曬 嘅。 咁、嗯、但係你睇到嗰、那個佢個形態仍然都係咁樣。 所以嗰個機師咪嚇到飛起咯。 係啊，佢真係即係好奇怪成件事對佢嚟講。 如果佢係一個叫係人為嘅科藝，咁、 嗯、 樣就即係話有另一班人咧，佢可以俾你咧有個更大嘅呢種咁嘅製造呢個飛行儀器嘅技術、你又唔驚有假啊？因為佢嗰啲叫空軍巡邏緊嘅時候嚟噶，親眼目睹咁、樣。 咁佢又會唔會架機係着料咧？咁着料就升唔到即係60000啦。咁通常都係升到幾千尺，2-3千尺已經好高噶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咪飛彈咧？咁飛彈就唔可以走到佢嗰、那個即係咁嘅軌跡，因為飛彈係 ballistic 嘅，即係佢拋物線型嘅。 是 但係呢個咧就可以走90度直角 嚇，突然急速咗個轉角度， 同埋可以喺空中停咗落嚟啊！即係最大鑊一樣嘢，最難佢哋最難解釋就係佢加速咗之後可以停咗喺空中唔喐，咁跟住再喐，係嚇。咁呢個就係而家佢哋嗰個 同埋速度可以好驚人嘅 嚇，佢都要好慢嘅，佢可以好慢嘅，佢唔一定好快喎 嚇。 咁所以咧，佢哋去即係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他們是 用一個極度嚴肅的態度呢件事，就不同以往那個即係啊，好即係覺得你好取笑、好戇居啊！你講啲嘢， 唔係以前有人目擊咗，但係佢冇圖啊，冇菲林啊嘛。咁呢個咧，佢空軍佢自己嘅嗰、那個拍攝儀嗰個影到出嚟嘅。咁啊冇得講啦。 咁唔係咁而家佢哋都唔敢講噶。咁呢件事都係 公佈掉咗啲片出嚟俾大家睇咯。 掉咗片出嚟啊！掉咗片之後，即係佢哋先至焗咗過咗成好多年之後先至。他們目即見到這件事的時間呢就是2004年的11月10號、爆出來這件事是十幾年之後，就是2017年的年尾，時間就是13年、但是那個片爆出來之後呢，當事人都未敢出來說，當事人都要等多成年幾兩年才夠膽去說出來。這個也是講到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稍為有社會地位的人呢，其實就很怕公開講他們見過 UFO 的，除了幾個就譬如卡特總統啦，或者列根啦，否則呢他們覺得就是如果你講出來會被人笑你的，就跟著你呢那個事業呢就會被摧毀了，所以呢其實他們一定是要 很謹慎， 極度謹慎。這個就是他退了休之後現在即係冇乜嘢啦，同埋應該咧，如果佢哋講嘅話，如果作為空軍機師咧，我諗最重要即係反而係成件事嗰個焦點重要的地方係咩咧？佢得到 clearance， 即係上級俾到肯，即係你可以講啦。咁呢件事我覺得係成件事嗰個最重要的地方嚟嘅，就係、是、以前譬如話譬如英國個 Randlesham 咁樣啦。到而家都俾人抹黑緊嘅，即係到而家都講緊話，即係你見錯嘢啊！你成件事假咁。但係呢個咧就冇得否認，亦都俾佢講。咁呢個就成件事嗰個轉折嘅態度，就係點解我會推測就喺未來嘅兩三年咧，譬如話即係呢個地球有外星文明，或者係接觸過呢個外星人咧，就會得到美國官方嘅正式確認啦。 咁啊，亦都好玩嘢嘅就係、是，如果大家中意睇戲嚇、啊，可能啲聽眾朋友就話又講戲嘅、Captain Marvel 啊，佢哋嗰班人咧就落嚟地球，你睇翻嗰個年份啦，咁、你都睇翻年份咧，咁佢裏面咧就有啲信息喺度嚟噶啦，又係2004嘅，係咪啊？好玩就係咁樣樣嚟 嘅。唔係，咁佢哋去編呢劇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即係有一啲信息擺入去嘅。好多譬如年份啊、人物啊、地方名啊、人名啊，其實呢啲佢哋都即係唔係隨意揀嘅。 佢哋呢個叫戲劇嘅結構啊，嚇整個棚架喺度咁樣嚇。咁啊因為佢俾好多人睇，因為呢啲因為佢裡面有涉及到空軍嘅成員啦、等於即係等於你會知道咧，其中有一批觀眾就係呢一班人嚟嘅。就係呢啲空軍嘅嗰啲人嚟嘅咁啊，增加嗰個電影嘅嗰種吸引力嚟嘅咁啊，所以呢、這個你會睇到有陣時無論你可能係就咁叫做揾啲資料去做咧作假嘅時候咧，你都要揾翻啲好實際嘅資料咧嚟去製造你嘅戲劇嘅。 係啦，啊咁啦，咁佢見即係佢話咧，佢唔係話真係直接目擊到呢、這個喺嗰個飛即係嗰、那個戰鬥機上面，因為佢有 cam 噶嘛，就喺嗰度拍咗落嚟，但係亦都喺雷達嗰度見到呢個物體，所以先上去再截擊佢嘅。咁我而家估計呢個物體有幾多，有即係幾大隻咧，就係得40尺嘅啫。咁咧，但係嗰、那個即係望落去，其實係一個光體，而唔係一個即係正式嘅一個飛碟嚟嘅。咁呢樣嘢亦都係即係飛碟學入邊一個研究嘅重點啦。就係、是、究竟佢喺嗰個空中佢去活運動嘅時候咧，佢以乜嘢形態去見到啊？有啲部分就見到其實係一啲即係類似金屬嘅物體嚟嘅。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見到咧，就係喺個光體嚟嘅啫。即係你睇落係唔係見到一啲實質嘅嘢嚟嘅，係一啲即係類似能量嘅集結點嚟嘅啫。 咁啊，呢個而家有幾段菲林啊出嚟㗎啦。 有機器飛出嚟啦，咁要行近少少，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啦。咁行近少少呢個就亦都係老生常談啦，就涉及到呢個 area 即係51區呢個問題啦。咁嗰、那個即係同呢件事對應嘅地方係咩咧？我下一節翻嚟就可以同大家講講啦。